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的。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又返返嚟足球频道。咁如果各位网友而家先听呢，讲次今日阵容呢係有师兄啦 ,Chip Laptop 同埋 Steven 嘅喺度嘅。 仲有 Kelvin 同埋阿迪咗。 仲有两种。 留咗两个咁牵口嘅咩事。 做咩扮隐形人啦两个。 哎呀俾你发现咗啲。好，咁呢讲少少，因为呢足球怀斯就係即係我哋呢啲网页呢轮流嚟，咁足球怀斯就因为被更新啦。 个道尾。 维修。唔好意思。咁所以呢就个讨论区暂时摆 Facebook 啦，咁即係都读几个。咁首先就係海通兴呢，佢就话啦，讲返曼联啦，佢就根本呢就係上年防守都差啦，只係 RVP 就有货交。咁其实有好多网友呢对西甲好多意见，我哋阵间都会讲西甲嘅。咁嗰啲睇法就晏啲先讲啦。咁通尼兴呢就係话今日师兄好似下沙特㗎。 咁解释下点解呢？ 咁啊 特。点解呢？ 都系车仔嘛。都车仔嘛。咁EV 呢就係啦，咁有几个网友都提醒咗，咁师兄开始支咪又冇声嘅，唔觉意瞄咗咪添，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哋阵间。 因为佢似下沙特，所以瞄佢咪。 咁樣真 係。係啊，咁但係就陣間上咗時呢，我哋嘗試睇下有冇 tune 大返師兄把聲啦，咁即係同希望各位網友都聽到，因為師兄嗰段係相當精彩嘅。咁另外 Tony 兄呢亦都支持阿 Steven 啦，佢講得啱，勝不驕就敗不累咁樣。咁首先其實我想補充少少嘅，因為就係講到話嗰個阿仙奴嗰個去到呢幾年個季尾嘅問題呢，我想講其實就係話，即係有時呢啲球員想衝啦，你會發覺即係我會覺得佢哋泄氣，就係話發覺可能譬如你攻擊都攻唔入。咁你有時就好希望就係會唔會有個 plan B 呢，即係我想講頭先阿 Chip 講譬如話車仔呀、或者即係可能會有個好啲嘅，即係 keep 到季尾就係好需要一個 plan B。咁我想講返車仔就係、是、季中嘅時候呢，你初時咪即係大家都講可能個其實好都好唔穩定㗎嘛，車路士表現。咁佢係咪未摸熟究竟邊個陣容係一個最好嘅一個發揮呢咁樣、即係譬如前鋒佢有摸，而家就似乎係伊度奧，即係譬如話你主場就一定伊度奧先。 伊度奧啦，維利安啦，可靠嘅賽事一定係伊度奧啦。 係啦。 冇咁可靠俾托尼斯啦。 見到有一排呢就發覺咦車路士摸到呢、這個咁嘅三類似一個 單 箭頭。係啦，再加三個係啦，就譬如夏薩特再加奧斯卡個維利安幾好喎、似乎。嗱見到今次阿仙奴呢堅啦。就用一个譬如夏薩特再加个安祖斯出嚟。哇咁我就輕輕諗返嗱輕輕即係唔係話嗰兩個球員比較。佢兩個嘅火花呢令我諗起少少似以前杜夫同埋洛賓嗰時候嗰個感覺。即係洛賓就係一個可能譬如花巧少少啊。 係。扭啦。 扭啦啲啊。 扭啦。 係啦堅流呢就 杜夫係杜夫好實正嘅。 係啦今日咁當然其實我覺得呢個安祖斯出嚟係更加勁啲嘅。 杜夫嗰種波幾次德國波嘅。我以前都覺得係 嘅。係啦咁見到哇安祖斯出嚟即係嗰種實際啊左右腳都得㗎。咁我覺得哇睇得係好好勁。咁而家見即係有時掂啦直情連個 plan B 都攬埋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即係縱然你幾唔覺得摩連奴幾矛都好，幾旺都好，即係呢啲係一個教練嘅實力咯。 唔係，我都同意嘅，即係我同意下嘅，我同意，同意㗎。你唔同意㗎？ 我梗係唔同意啊！林大寶， 點解要鬧？ 根本係亞線，根本係嗰條防中最緊要。馬迪其實季中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Exactly， 用得好。 呢個係即係調翻轉頭，就係上禮拜我講話冇咗拉米利斯同埋阿維利安，會唔會有著數咧？咁你見到今場波就係。大家如果有啲記憶啦或者即係有留意早阿頭成日講馬斯豪黃金年代嗰陣時候，最強就係嗰兩個防中， 馬基利尼。 自從即係其實阿車仔嗰陣時都係啦，馬基利尼加艾森 做高二啦， 強到爆，即係嗰個防中嗰個力量咧，其實一路都係 即係我諗係之前網友講得中場得天下，呢個係真係真係真係事實嚟嘅呢個。 唔係，呢個不嬲都係摩連奴嘅信仰嚟嘅。 所以其實我調翻轉頭講就係話，我唔覺得所謂落唔落後嗰樣嘢係即係有即係譬如阿京欣提過啊，即係啱啱 講就到 就講就到就話即係譬如 雲家接 受落後嘅。但其實你而家諗下就係當初而家摩魯用緊嗰樣嘢，兩個防中攞住個中場嚟踢嗰樣嘢。雲家以往都係咁， 我想講雲家 而家冇啫嘛，冇咗即係邊揾佢冇培養唔到，或者買唔翻，或者揾唔到咁嘅球員。 我有幾大問題就係，我覺得雲家冇 plan B 啊，就有時嗰度 plan B 咧，亦都要睇你板凳有啲咩球員。 都係 好老實。咁你而家即係講真一句，頭先先講咗啦，即係藍絲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沃克特啦。即係另一個，除咗雖然我成日都話佢 衝輸下嘅，仲有 咁，但係問題佢出嚟係真係多一套打法，就係 at least 佢都有個機會係令到對方個後防都要向後褪先啦， 冇得佢速度啊嘛， 係一定要防佢速度。但係而家當然你話張伯倫都勉強或者叫做到一部分佢嘅嘢，但係雲家唔係揾佢打邊㗎嘛， 打中間 㗎嘛，即係想佢代替阿藍絲嗰種走上走落嗰樣嘢。咁但係結果就係你話 plan B， 咁就睇你自己。對落嗰隊 team 裏面有幾多球員？ 但我覺得其實如果阿仙奴如果唔係傷咁多咧，其實佢係有資格做到 plan B 嘅，我覺得即係幾套戰一兩套戰術。 咁又梗係啦， 絕對係。但係問題你見到係即係自從佢哋個軍醫俾英格蘭國家隊召咗五之後咧，其實佢嘅球員傷病咧，你睇今年嘅記錄啦，其實即係今呢幾日都有啲報紙賣咗出嚟，譬如藍絲開頭係話四個禮拜，結果係三個月， 搞咁耐。 韋舒亞特開頭季初嘅時候話兩三個禮拜，結果又係三四個月。張伯倫開頭又係講兩三個禮拜，結果係五個月。即係嗰個醫療部隊嗰度咧，其實係問題好大嘅，即係更加唔好講，大家即係可能會 笑下比嗰啲啦， 比嗰個例子係更加嚴重啦，即係嗰個 關軍醫事嘅， 即係唔關軍醫事，即係嗰個即係佢你係咪阿撈佢去做睇做訓練啊或者嗰樣嘢，呢個真係問題大嘅，即係我會覺得係問題大。咁但係當然 阿比嗰啲真 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我會覺得。Plan B 嗰樣嘢，我又覺得係真係要睇下你自己對波。 你講翻車仔，車仔何止有 Plan B， 車仔仲有 Plan C 同 Plan D。 係，我 咁多 plan 嘅咩？ 係啊，梗係啦。 我得一個 plan 啫喎，邊有 Plan C？ 咁你就算你冇拉美尼斯呢啲，你仲有馬迪啊，你仲 有 米基爾啊嘛， 就防守 就有呢個路易斯啊嘛，係真係有啲似啦，真係就話啦，大家解答咗網友嘅問題，點解今日阿斯夏沙特啦？ 喂，即係難得我，即係我話客串下，我想講少少咧，即係我想為始終摩魯，即係我係中意摩魯嘅，大家可能都知啦。我想講就係，即係好多人咧就話，屌你淨係打坑打防分。我想講係呢方面可能你可以少，但我想講咧，係咪即係咁容易執行到咧？即係如果咁容易，喂你打坑打你就可以啊聯賽英超攞三十幾場冠軍，你可以攞歐聯，咁咪個個都好容易跟啦，係咪先？就係我想講個執行係好難，即係譬如頭先阿師兄講，譬如個馬迪嗰度啦，即係又好精彩。譬如睇翻就係阿仙奴失嗰兩球咧，我嗱一球肯定係佢助攻嘅，我記得安祖比史賽尼第一球佢冇逼到咧，我唔記得啦。 咁但係佢逼嘅。 係啦，你睇翻成場波咧，就係當阿仙奴中係阿仙奴中場一攞波之後咧，一係就一個吸塵寶寶戴維雷斯啦，一係就馬迪咧。就即刻，我谂系 0.5 秒时间就扑埋去。基本上系阿仙奴系成成系想交几场都 投廿分钟呢个 似阿 Wilson 嘅2.5cm， 系 2.68cm 咁样个。系咁，你如果你真系中意睇一啲喂睇防中咧，你就哇你睇呢场又真系又一个教材嚟嘅。你睇马迪同埋达维利斯。 唔系，其实我都系想即系你讲下阿摩鲁，冇人净系话佢打防反错。但係我哋即係我都係想講就係佢點樣用班球，即係佢哋話個領隊中意佢專跟足佢個方去打嗰樣嘢 ，OK 我明。但問題就係你擁有嗰班球員係一班即係有即係有好有天分嘅球員啦。 呢個即係 我成日都講就係係咪要令到佢哋打到全部都係打七人隻波，或者佢打一個好似機械人式嘅踢波方法咧？即係呢個係當然成績或者。你追求嗰個勝利嗰樣嘢，呢個睇你哋要邊樣嘢啦。冇人會覺得咁樣係一定錯曬。 其實我咁睇啦，我哋有好多外人會覺得摩魯教嘅波咧，就令到啲球員嗰個發揮好死板啊，即係個個都跟佢個意思去行，十 個球員都係踢翻同一種嘅波路。誒呢啲係我哋可能唔係，我可能唔係車迷啦，我亦都唔係魔迷啦，我會咁睇嘅。但係有一點你都要欣賞就係、是、好多球員俾魔佬教過咧，係真係肯幫佢搏命，搏到好盡好盡。 冇錯， 替佢死都得嘅。 冇錯， 即係包括誒嚟緊可能即係嚟緊可能或者會講歐聯啦，歐聯嘅對手、巴黎聖日耳門有一個球員。就係佢嘅一個好主要嘅門生就係阿伊巴希莫維。伊巴希莫維喺佢自傳度咧，佢講話佢係可以為呢個摩魯去即係幾乎係搏曬命咁去踢一場波。佢、有呢種魅力去咁做咧，係始終係好容易係感染到同佢有一樣思路一樣踢波嘅 philosophy 嘅球員，係踢到一種好硬淨嘅波咯。咁、你見到譬如喺杜瓦身上，你睇到呢種嘢啦，或者係睇馬迪啊呢啲，你都睇得到呢一種咁樣嘅性質喺度。 即係我最後補咗就係話咧，即係當譬如上年，譬如點解我今日想分享防守就係、當曼聯贏嗰時候咧、你唔好淨係睇佢贏，你要睇佢防守有幾爛啦。即係你唔睇咪出現個問題。就算車仔嗰場波贏唔到嘅話咧，我想講你都可以見到個佢嗰種嘅防守哲學喺度咯。咁我覺得呢個係 咁啊，我覺得呢個唔使講啦，因為巴即係車仔，譬如好似對幾次巴塞咁，佢嗰種死手法都係你睇得到。佢要執行嘅話，佢係可以好。 你放心，我哋雖然即係我哋有部分主持係唔欣賞摩魯， 咪爭嘅 誒，即係但我冇話抹殺咗摩魯嗰樣嘢嘅，即係你都明白就係、我哋唔欣賞啫，我哋或者叫做我哋唔識欣賞啫。OK， 咁但係唔代表我話佢一定係。得噶， 譬如我，譬如我都唔係好識欣賞點樣用五 M 買咗球員翻嚟，幾用25 M 買翻，即係就係講馬迪。咁你都可以覺得話，我有錢啊嘛，我有錢咪可以咁做啦。 係此一時彼一時， 但我就覺得，蝕2000万，我自己就好肉痛嘅。但係有啲人覺得， 2000万， 喂，好似買股票咩？嘅股票嗰只股票跌緊嗰時，你咪沽佢咯。突然間佢升翻上嚟，咪揸翻佢。 係咯，贏錢咪得咯，冇嘢㗎。攞到錦標咪得咯，理得你啫。 咁咪遊下沙得啦。 我又唔覺得有啲乜嘢。 大家要學識師兄今日係有方法演技 嘅。OK。错，绝对系 英超差唔多啦嘛。咦，系咪仲有单 英超边单？ 有得系咪？ 你 咁边队 波先？选举系咪呢样就即系有 post 出嚟啦。咁啊，已经系摆咗一啲Player of the Year 嘅一啲名嘅一啲候选嘅人咧，就摆出嚟俾大家投下啦。咁就有两个啦，一个就系即系年青球员啦，咁一个就系即系成人组啦。 系 咁年青嗰个咧，其实个 criteria 就系讲紧开。lead 嘅時候仲係23岁，所以實有幾個球員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其實仲係可以選嘅，即係包括佐敦軒達神啦。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大熱嚟嘅， 啊仲係咁後生， 我覺得其實佢24岁啫嘛，而家 OK 係咪應該係今年年中24岁？咁見到有啲網友都開始投票啦。咁暫時如果講話成人組呼聲最高嘅，都相信同即係普遍人嘅睇法一樣啦，都係蘇七啦。咁大比數 lead 緊啦。 仲有咩選？頭幾個熱門係咩啊？除咗蘇七， 夏薩特啦，夏薩特都係好多人選嘅。咁、另外耶耶托利啦，我睇如果呼聲嚟講，呢三個都會係比較高嘅，即係講真實。投票會都係呢三個比較高。 咦？我唔知啦，即係會唔會？咦？會唔會係咪都係少有呢幾個國籍去攞到一個咁樣嘅？ 嗱， 三個都算少喎。 我咁講啦，其實如果成日講蘇亞雷斯啦即係我當蘇亞雷斯機會好大啦，因為聽講外界有啲賠率係講緊10:1。 哇！ 係即係1.1倍， 熱到咁， 1.1倍基本上已經好熱㗎啦。咁佢就將會係呢10年以嚟第一個南美球員。攞呢一個 PFA Player of the Year 嘅 ，OK， 咁以往其實都比較多係英國球員攞嘅， 係咯， 即使係都比較多英國球員攞嘅。 咁就算夏薩特都少，都 夏薩特上年有提名啦，咁冇贏到啦，因為上年巴爾贏咗兩個嘅，係啦。 咁我諗就要睇埋尾段嘅， 睇下尾段啦。咁我自己覺得蘇亞雷斯有一點，你始終點都係除咗數據上佢真係贏曬啦。 我反而咁睇就係蘇七雖然冇即係的而且確呼聲係最高嘅，咁但係而家睇我覺得最大威脅佢嗰個反而會係丫丫嘅，因為近幾場丫丫嘅表現係真係好 top 嘅，真係即係有幾場波甚至係靠佢去打破僵局啊，或者甚至最近係年中3月有試過啊。咁所以你問我就呢兩個應該。都係頂頭大熱 啦。不過咁現實啲嚟講，通常啲前鋒咧有啲優秀嘅腳法表現到出嚟咧，吸引到啲觀眾嘅眼球咧，即係有啲唔係太過識波嘅，哇！見到呢個球員，哇！啲腳法咁鬼好，又係啲高難度動作。 咦？你今次講， 但係呢個獎會係 你咪今次講緊西班牙某位球員嘅？ 啊，咁为大家意会啦吓，咁无论嘅都，即系我唔知呢个 PFA 系来自于记者啊 我解释到俾你听，咁其实就系英超入边有注册嘅球员都可以投嘅， 互相投票嘅。 咁最近 有注册球员啊， 系英超入边有踢嘅注册，英超。咁听讲咧就最近都有流出咧，就系阿科士打，宾科士打，即系以前踢过曼联，踢过伯明翰嗰位咧，就而家系踢紧边度啊？西布朗嗰个龙门咧，佢就将佢自己嗰个投票嘅表格咧就。 公開好似擺咗上 Facebook 定啲 Instagram 啊，得咁咩？ 係啊，得唔得啊？我唔知咁樣會唔會犯規啦，但係總之佢係咁做啦嚇。咁我諗其實應該係郵寄嘅表格，咁你填咗之後再寄，唔係一個票箱。 佢奉行還票於民， 係咯，開票嘅咁樣。 咁你可以睇，咁佢都睇到咯。其實就即係你 咁佢嗰邊投邊個？ 佢啊，我唔完全記得，但係佢 李高華女士， 唔係佢有佢其實有成個 成個陣容 投曬嘅，所有11個人嘅。咁但係我知道佢係投咗蘇亞雷斯，投咗謝拉特，有投謝拉特，有投小力智，有投拉蘭拿。 OK， 係啦，我呢幾個 佢後防投 Luke Shaw 嘅，即係蘇亞雷斯嗰個左閘，係 啦， 佢投最佳青年球員都係投 Luke Shaw 嘅。 係啦，咁佢個龍門咧，佢自己睇咗龍門啦，佢係揀咗呢個卡迪夫城嘅馬素爾喎。 係冇錯， 佢好欣賞呢個同行喎。 係 啊，係啦。咁啊，呢個比誒呢個唔係比賽，呢個競選咧，應該就出 nomination 就應該出六個，照計應該呢幾日會出，因為照計一開始就話係三月尾會出嘅結果嘅。咁我估嘅呢幾日會知道結果啦。 應該差唔多㗎啦。 係啦，應該差唔多。咁同埋頭先我講少少啦，即係蘇亞雷斯，我點解覺得啲人會比較非法蘇亞雷斯咧？就係除咗數據即係解釋咗一切啦，同埋始終呢個球員係有少少係喺個球品上邊今年有好大改善嘅。 係啊，呢個係真係。 咁呢一方面就好贏到一啲。啲選票嘅，因為你以往係一個咁爛啊， 壞孩子， 咁 浪子回頭， 係咯，起碼你今年做到表現，唔係咁毒食，同埋都改善咗，其實冇乜黃牌紅牌亦都，咁會比較加到分嘅。 哦，仲有八場波嘅， 仲有八場波，咪咁當然係啦，我知道，咪即係咪呢個。即係唔係師兄抽水絕對啱嘅，喺現階段嚟講，我都唔可以講邊個贏硬。 佢 問 內容抽水啊！ 今日好欣賞師兄今晚嘅演繹方式。 繼續 嚇，咁啊係啦，呢個大家可以再投票啦。咁即係出結果就應該四月尾。 嗯， 係咁，到時睇下大家眼光準唔準。 唔該曬 Cheap Lab 啦，幫你搞個投票喺 Facebook 度。 係啊，冇錯。 係 而家個情況點樣啊？大家 先。我哋投票見到蘇亞雷斯話廿幾票喎，好多人揀喎。咁啊，夏薩特就夏薩特揀翻夏薩特啦。 喂，等陣先。OK 啊， 係。真係夏薩特揀翻夏薩特，咁啊夏薩特咯，係嘛？系嘛啊？咁啊，最佳青年球员嗰度咧就夏萨特啦，夏萨特仲可以做夏，仲可以做最佳青年球员。 唔系可以，佢 23岁留下嘛， 年出世啫嘛。 哦，咁啊， 可以两个榜都 可以嘅，可以两个都攞晒嘅。 咁啊，真系夏萨特机会做青年球员大啲咧。 但年青我自己就几睇好佐天纳神或者史达灵嘅。即係如果你嗱，如果你淨係講 in terms of 表現咧，咁夏薩特一定贏曬。其實就係嘅，但係即係始終 斯達林機會我覺得低嘅，因為其實調翻轉頭咧，軒達神係全季蘇花嘅表現係會平均啲嘅。 嗯， 斯達林係下半季先會好啲，上半季都麻麻地嘅。你問我就即係調翻轉頭，等於上半季藍斯變好好，下半季傷咗啦。咁所以你問我就反而可以威脅啊夏薩特嘅咧，就似乎應該係軒達神。 嗯， 不過一定唔會係贊奴沙㗎啦。 係， 哦，係。 點解會咁樣拎嚟 咧？唔係，其實贊奴沙，如果你就係睇賽季，贊奴沙同埋巴克利咧，大家都覺得機會好大嘅。 係巴克利係嘅。 季初巴克利，我哋大家都好欣賞佢添，但係好快脆就已經即係用殘咗定係點啊？ 同埋啱啱43日 又有 波咯。 但係中間唔好忘記喺季中嗰段時間，佢係冇影㗎喎。 係啊，冇錯， 冇曬影㗎喎。 冇正選踢啦，同埋佢真係有毒食。嘅問題，呢個真係一定要戒。 係啊，就算嗰球波其實都係， 絕對 都係 毒食啦，絕對毒食啦。 不過對於利物浦嚟講，即係球會用都幾開心嘅，即係見到一個好明顯一個復甦嘅其中一個 代表啦。喺個威切入邊， 即係好多年青球員啦，好嘅球員啦咁樣。好，呢單嘢搞掂咗啦，係嘛？ 嗯，搞掂。 咁啊，之後仲講英超啊，定係轉台啊？ 可以講下西甲啦，可以講下或者講歐聯都得。 欧联先啊，冯 总啊，应该未发表过你对欧联嘅抽签之后嘅睇法啦。 对拜仁嘅， 对拜仁你觉得点睇咧？ 好噶，我觉得，我有一次 应该冇得输嘅， 唔系好似上年对上年输俾皇马啊嘛， 系嘛？哦，系 啊，系。 咁你赢翻拜仁咁 啊？ 即系死嘅，拣个最死得最光烈嘅舞台啦，系咪先？ 哦，死哦，即系呢个拜仁死得最光烈， 系 啦， 系啦， 即系有信心啊， 系啊。 系咪應該要俾翻幾秒 dead air 俾你？ 即係好簡單， 我 dead 咗咯，對住佢已經望住 dead 曬。 唔係佢先，佢咁樣扭落，有冇搞啊，大佬？唔係講真嘅，有得嗱，即係你如果對啲你即係你對邊隊都死嘅咁，就對最即係死得 光烈啲， 揾個最強嘅對手去死咯。 唔係，我調翻轉頭問兩位漫迷啊，我想問你哋，即係雖然你覺得真係輸咗99%啦，咁但係你會唔會諗到一個方法去？ 赢 啊， 冇可能， 除咗冇可能加冇机会咁啊， 佢咪我覺得如果拜仁首先係曼聯主場先㗎係嘛？ 係。 嗱，即係如果以曼聯嗰種咁，以拜仁嗰種咁嘅傳統咧，可能佢就係作客，可能贏你一球，跟住就主場咧就好似懶係同你好好問咁啊打和或者好點樣贏翻你一球好，咁啊搞掂咗你。 即係你覺得係輸少少嘅啫，都係唔會俾人 炒。我覺得拜仁係兵血，即係咩兵不染 兵不染渣， 唔係。即係淨係掹刀都唔使沾血嗰個 兵不血人 係啦，即係沾咗啲血， 即係好多人就係 你咁樣講啦。首先第一嘅係翻翻 有灰啊， 翻翻去曼聯主場啦，應該翻翻去曼聯主場啦。如果哥力奧拿攞住一個贏到一個作客入球嘅，我覺得當贏咗啦，即係當贏咗，當開咗好啲先噶啦。但係如果你 曼聯 輸一個作客入球啊，但係如果輸兩個嘅話咧，如果輸兩個作客入球嘅話，我會咁樣睇嘅，因為啱啱拜仁攞咗聯賽冠軍啦。 係。 咁如果真係喺曼聯主場攞住兩粒作客入球，跟住翻去拜仁打翻主場嘅話咧，我覺得哥力奧拿係會試一啲新嘢嘅。而試新嘢嘅話，亦都知道嘅，其實 嗱冇打前鋒可能。 其實我覺得係跟住翻去會大抄㗎啦，即係因為 試新嘢，但又會大抄。 因為我覺得啲二線兵係會出嚟搏到盡嘅， 都唔 係啊！即係我比較緊一灰嘅係，我覺得埋單輸六粒啦，即係埋單輸六粒啦。 咁多， 你又扮下 唔係你諗翻樣嘢嘅係曼聯打金。即係呢個對幾隊強隊喺英超度，你會見到曼城頭先我哋講咗啦，點計都好，即係已經算安心嘅，輸三粒過去，輸6-1、6-0亦都試過。OK， 咁你對住利物浦，其實如果你好快地並拎白藍，唔知做乜嘢失咗兩粒嘅，其實成隊曼聯會慌嘅，同埋我覺得拜仁係唔會流力。去俾面你去同你去， 即係最大鑊咧，拜仁攞冠軍喎，佢要流力下屆大佬， 所以你冇嘢留噶，跟住成隊嗱 ，OK， 另外一樣嘢係，我覺得隊波又唔會留，班人又唔會留住踢世界盃嘅，應該我諗大部分人 拜仁球員， 大部分人都係爭緊正選去打噶啦 ，OK， 咁一定係拎呢場波好簡單，一個心一路打歐聯上，呢場波一定係滯期噶啦。攞下曼聯嚟就係 你唯一就係、是、你諗就係緊睇哥迪奧拿會嗱，即係如果唯一唔會輸咁金或者有機會摸和咧，就睇哥迪奧拿會唔會計錯數嘅啫。即係佢 你唯一就係望哥迪奧拿入咗廠咯，咁可能真係會有機會 偷。 使唔使咁啊？ 入廠都冇事。 入廠可能即係個老婆生仔，淡淡。 咁你冇辦法贏到。 誒，莫耶斯入廠都可能有啲。 唔係你諗啊，後邊淨係個防守 OK， 成隊。中间有问题嘅，两只闸都有问题嘅，算啦 ，OK。跟住第二样嘢，三闸线位唔够人哋硬净。好啦，两只翼，我当你伤一件列贝尼、洛宾喺度都玩得死你。咁你唔好计前面啦，仲要而家嗰队我攞住 possession 嚟踢嘅，曼联就唔捻识踢嘅。 咁啦，搵两个又系最后有气有力嘅，全场跟住列贝尼同埋洛宾，如果佢出嘅话，全场跟住佢就咁样咯，睇下打成点咯。 打到四个咯，打到四个赢咯。 欧洲打唔到四个嘅，你哋英超又打到四个啫， 系咯，冇办法。 我俾个有利嘅数据俾你啦，咁因为啱啱曼联就淘汰咗奥林比亚高斯啦，上一弯，咁奥林比亚高斯就系提早喺希腊封王嘅一队球队啦， 冇错。 咁可能有专杀提早封王球队嘅呢一个 pattern 嘅话咧，咁可能有机会系会赢到提早封王嘅拜仁嘅，因为呢个数据可以可信嘅话。 咁喂，买个节目广告都好，咁就系呢个反曼咧，就连续咗几集特备咧，就都系讲呢个曼联对拜仁， 尤其是调拎执翻未？ 调拎执翻啦，执翻啦。 嗰个其实个系啦，个 file 亏咗，唔系个网页亏咗，我仲要好老定添，即系唔好意思啊，同各位网友讲翻声。咁佢都分析呢个拜仁嘅战术嘅 ，OK， 咁大家如果即系有兴趣咁都听下啦。 系，佢嚟紧应该打完第一回合就应该仲会再推多 再两集 嘅， 仲有两集， 未必嘅，三集仲有三集嘅， 又嚟 啊？点知啊？真系， 师兄今晚真系好厉害，甘拜下风啊！师兄今晚 全季最大嘅反高潮就系竟然曼联可以晋级，哇！ 啊，即系好似早两年车仔咁样咯， 冇打飞机啦呢次，我真系冇可能发生， 即系咁先打飞机。 咁仲有冇第二啲欧联嘅赛事点睇啊？群众，即系譬如好似车仔对。PSG 啦，另外仲有多蒙特对呢一个 皇马 同埋呢个马体会对巴塞。 得嘅，冇讲，你讲下 先。俾你咀嚼下先。 车仔系有危机嘅，我觉得。 系 对住伊巴再拍 卡云尼 呢一对嘅组合 ，OK。咁 點講咧？應該 其實就外界都話最唔係呢一個 matchup 噶啦。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這個當然好睇啦，呢、這個 matchup 係一定係好睇啦。咁雖然 Molino 個防守擺慣咗，即係打慣防守陣，但係你見到嘅係。我諗伊巴發癲嘅時候真係冇乜邊可以搞得掂佢。咁我係覺得有少少驚嘅，即係你話車仔進唔進到級對住 PSG 啊、反而你話對另外可能一兩隊嘅話呢，即係我諗大家會預計五波，但係會睇低車仔少少嘅就會好啲。但係對 PSG 我覺得係有啲暗湧喺度嘅，係啦， 差唔多啦，都唔係爭好遠嘅。 咁然之後你話再落去嘅係 多仔啦， 多仔 對皇馬，冇得打你應該係嘛？ 我覺得有得打， 雖然啱啱皇馬就叫輸啦。 我覺得有得打下，我稱高少少多仔。 哇！ 即 唔係 所以 多仔聽住啦。 即當然唔係應該咁講，雖然講錯咗，當然係皇馬高啲啦。但我會俾多少少多仔嘅信心，因為你見到聯賽 ，OK 聯賽好閉翳㗎啦。咁周中嗰場係對住拜仁㗎嘛。 周中對小黑零四和咗0-0，咁都唔算閉翳，其實實力係相當嘅。 咁但係就你見到其實打返歐聯嗰條賽事，你見到係都係幾着重於打歐聯， 唔係佢人腳唔夠，呢個係即係好明顯。 但今年係shift 咗個 focus 嘅，就係你見到成隊波好似喺歐聯度硬係即係生啲活躍啲咁計，咁唔同返去德甲硬係頹頹底咁。 我諗德甲就真係冇計，你今年真係殺出咗一隊出嚟，咁而另外嗰幾隊就輪流香，而佢自己又受到歐洲賽嘅影響。 同埋你話對波鬥快嘅話，我覺得佢絕對唔會 對住皇馬， 皇馬唔會輸蝕俾皇馬。 我覺得甚至有少少隔食價，即雖然當然啦，你話上年呢個 matchup 係多仔進級嘅喎，但係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去到咁 fit， 我覺得如果多仔係一開波就打一個好進攻攻勢話，就好早已經輸好多球。所以佢真係我冇咁睇好啦。 OK， 巴塞對馬體會， 巴塞馬體會，我聽好似個所有問題我都問你嘅，點解你派曬啲派曬啲波俾翻曬俾阿迪嘅？ 又俾你發現咗，咁我講講啦。我覺得車仔咧，我覺得摩連奴咧係有鋪咧，佢對付舊將係永遠都搞得掂嘅，我唔知。 OK。 即以往係即係佢逢係杜巴又好啊，我覺得佢係對舊將一定搞得掂嘅，所以我就唔覺得伊巴會玩啲咩出嚟。OK， 咁之後咁何況咧，伊巴都講佢當阿摩連奴咁，除非佢諗住塔 Q 點知塔到死角咁，你真係咁啊真係冇得過計傾啊。 OK， 咁我覺得皇馬對多蒙第八強裏面最好睇嘅場嚟，我覺得喂，因為係以快打快啦，即係最快快得快。咁我覺得係同埋多蒙特就冇曬力啦，冇曬包袱啦，咁佢就同佢鬥搶咯。心理上亦都唔會咬你啦 ，OK。反而咧，嗱，即係呢個師兄未必啱聽啊。其實我係黑心 巴塞對馬體會， 我梗係希望今年西甲有個改革啦。但係咧，就最即係命運的吊軌，即係馬體會佢究竟使唔使取捨咧？即係聯賽定係呢個八強咧？兩邊都重要 嘅。 屌 人， 水 咩捨啫？ 又咩涉到 添？取咩捨啫？場場去曬佢啦，大佬難得一年咁樣，出年冇啦，出年升三噶啦。 OK， 梗係揸到有咁盡得咁盡啦，大佬。 你講馬 賽，梗係講馬體啦。 喂，嗱呢個問題我問啊。Triple 同埋 Steven， 好啊，唔係你哋，如果你覺得你哋即係作為馬體會， 我嘢你問我係離迷，我想點樣？ 如果假設馬體會嘅話，你覺得佢應該點樣取捨，或者係點樣調配嗰、那個，即係點樣備戰法咧？即係好嗱，兩邊都係好耐呢幾年未試過咁難得嘅機會嚟嘅咯。即係今年馬體會又叫 唔係我會咁樣諗啦。其實馬體會如果是但攞到一個咧。都喺今年嚟講係超超超級完成任務，所以如果務實啲咧，而我覺得斯蒙尼一個比較務實啲嘅人，佢應該真係有機會係會 聯賽 睇聯賽， 明白 係而反而唔係話放棄咗個歐聯嘅，因為始終佢對巴塞唔係完全冇得打，講打兩回合嘅話， 係啊， 唔係完全冇得打，所以點樣講都好，我起碼覺得第一回合佢都會打得比較保守啲，睇下之後條路點去。但聯賽我覺得佢會睇得比較緊少少， 所以我覺得係頗悶嘅第一回合。即係巴塞對馬體會， 但係對住你巴塞嘅波唔會點換嘅，係 咩？ 係啊，點樣都係攻防戰嚟嘅。 阿Steven兄咧有冇睇法？ 我偏向同阿超威類似，因為斯蒙尼始終係一個 老謀心算。 我唔可以話老謀心算，係佢都係偏向防守多啲嗰個。你見今屆佢加波咧，其實同 你唔未必都係防反為主啦，主要都係，但佢中間嗰段嗰啲中場球員咧，走動好多，即係等於受強抽穿嗰時都話，阿斯圖一定唔可以對佢死梗嘅，因為結果就對 AC 都係結果睇到啦，主場根本係。哇！走到你根本係點解今屆一來今屆巴塞係個form係唔同咗啦？球員年紀又大咗，即係以往比較緊要嘅強皮沙維今年冇料到啦。美斯亦都傷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啦。 尼馬亦都 即係除咗幾場叫做我唔知形容叫做撒眼嬌之後咧，似乎又。真係又好似有， 我用翻線通先，冇事嘅，關鍵翻嚟㗎啦， 梗 係 啦，真係。 有冇補充嘅先？ 補充嗱，其實咧，你哋講，我都係覺得馬體會係要好曬嘅，因為其實咧，第一件事咧，巴塞少咗個籠先，因為維托華迪斯咧就傷，咁就收裂。咁啊，佢哋嘅後備崩倒咧，好坦白講，咁啊，雖然咧就都有啲撲救嘅能力，咁啊，但係同咧 Victor Bartes 咧，即係個用波啊，尤其是佢用腳嚟用波嗰度咧，就真係爭好遠。 好似講咗擺咗個機械人有撲救能力咁樣， 呢句真 係冇得。啊，咁啊，所以咧，其實我都係再次講句，馬體會真係有得去就去啦。當年曼聯1999年啊，三冠王都係場場去曬啫嘛，個個都話拜仁贏㗎，咁咪曼聯咪三冠王，所以 我利記攞歐聯嗰都係場場都去曬。 係咯，所以咪場場都去曬咯，唔好流力，越流力咧就乜都冇嘅。我覺得呢個階段，尤其是臨尾呢個階段啊，所以就馬體會覺得都有參試嘅嚇，唔係淨係巴塞。 我同醫生講啊，即係去。就去曬，同埋你對住嗰隊，唔係，同埋你話你對住嗰隊，如果唔係西班牙嘅，又咁講，你對住嗰隊係巴塞，即係你幾 熟路， 一嚟熟路，二嚟係你真係，即係如果係馬體，亦都咁講，你搏得冧巴塞過到嘅，你翻翻去個聯賽嘅時候，其實嗰邊你嘅士氣會減噶嘛。 係咯，同埋你對西班牙聯賽雖然。即係呢幾個禮拜對手 直接講西甲啦，不如我哋而家都去到講西甲啦，又要加翻波俾師兄蘇勞啊！ 哇，咁又唔好咁講，咁其實咧，咁就頭先咪講到咧，即係馬體會最近啲，即係嚟緊啲賽程啦，咁啊對畢爾包啊，跟住對呢個巴塞嗰兩個回合，好似中間仲有一場對皇蘇嘅，如果冇記錯，我唔係好記得，係形勢比較惡劣嘅，咁就但係我諗馬體會即係啱啱嗰場西甲就贏波啦，咁就應該 上咗榜首啦， 上咗榜首，我諗就都一鼓作氣啦。我真係覺得唔好留啊，即係咁嘅階段，越留就越死嘅。 但呢段時間多唔多傷兵咧？馬體會嗰邊？ 馬體會其實就唔多嘅， 即係高基啊，即係阿力杜蘭 齊曬 嗰啲全部 齊 曬， 齊曬咁。 維納都出得啊嘛，大維納。 喂，一向都出得㗎，就交代佢嗰個form點樣啫嘛。反而就另外嗰兩隊啦，巴塞就呢一個禮拜順利贏嘅3-0贏切爾。就尼馬有一個入球啦，咁就另外就應該兩個唔係一個兩個入球，咁就另外美斯嘅例牌一球啦，咁啊3-0最弊咧，頭先我講啦，就維托華迪斯咧就係傷咗膝頭哥，咁就唞半年， 即係世界盃都冇份啦。 世界盃就唔使預啦，咁啊迪里希就應該如無意外咧，那個西班牙嘅嗰個大軍咧就實有份啦。 喂，但係你覺得佢高啲定連拿入選機會高啲？ 身高嚟 㗎。同埋另外皇馬嗰個迪亞高盧比斯都有機會㗎喎。 而家就應該 卡斯亞斯一定要預啦， 里拉爾拿 係。你覺得第三個係迪里希？ 里希啦，里、okay、都係似里希多啲，因為迪亞高盧比斯始終都係。大器晚成啲啦嚇，都係嗰句，唔係咪瀨氣，始終都有啲歐戰經驗嘅。你唔好忘記，阿古魯比斯喺歐聯係冇出過場嘅，全部出卡斯納斯嘅。咁所以啲大場面都係俾翻阿瀨氣 啦，百鳥成才。 我唔係想講太多巴塞，反而我仍然想講翻去馬體嗰度。馬體嗰度咧就我想特別講一單雕就係、是、冬季轉會窗之後咧，其實馬體係。借咗阿迪亞高塊，我曾經對呢一個嘅借用咧，我係有啲懷疑嘅，即係我覺得佢將自己嗰個陣容或者嗰個方法咧係打散咗嘅，好似多個 Plan B 啦，即係多咗個攻中 咁樣， 多咗變化咁樣啦。但係即係除咗真係啱啱揭冬翻嚟之後有少少跌窩之後咧，你又發覺好似係。 融入咗，或者叫打得唔錯嘅。唔係，始終可能師兄可能比我睇得更加多馬體會。 始終迪亞高係踢過馬體會㗎嘛，佢冇乜太大適應問題㗎嘛。 迪亞高 係啊，踢過，踢過，踢過，踢過。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其實呢個冬季轉會將唔止話係迪亞高嘅，仲有個蘇沙，其實個踢法類型好似迪亞高嘅。其實相信我諗呢個斯蒙尼都係趁住呢個冬季轉會窗，點解揾兩件個攻擊能力比較強嘅球員咧，都係。可能第一就喺聯賽方面，可能對住弱旅，可能有多支幾支炮或者多幾支啊，即係中場策劃嘅球員，令到佢哋打個陣地戰會打得更加好啦。因為其實今年馬體會好多時好坦白講都係靠反擊嘅入波比較多，咁啊有翻兩件就會比較好啲。咁啊蘇沙最近幾場波都 OK 嘅，有幾個助攻咁樣嘅。咁就我諗迪亞高都係同一個 case 啦嚇，咁啊都係加強翻佢自己嘅板凳嗰個嘅情況啫。咁呢個好事嚟嘅。呢、這個絕對是一個 good deal 嚟嘅，講真就。咁啊，另外一定要講啦， 一定要講啦， 皇 馬啦， 皇家馬德里咁又最近啱最近行衰運啦， 哇！真係一係就唔輸，一輸連輸兩場 啊！真係我都唔明點解嘅，真係 唔係俾傑斯撐完咯，撐完話幾鬼好，跟住咪賴嘢， 功臣附身 啊！真係真係啱啱輸完巴塞4-3啊，真係球證所累， 但好轟烈喎嗰場。 你講係4-3轟烈，真係離曬譜 嘅。我又話點樣毛哥似啊？阿哥啊，你假波 嘅。係啊，呢場波完全球證操控一切啦。 離曬譜呢個馬蘭高啊 ，C7 都話啦，以後都唔想見到佢噶嘛，係嘛？咁呢場 C7 又係啊，對住西維爾，其實我禮拜二都講啦，呢個西維爾最近個方係好 fit 嘅，連贏五場，最近上到第五位㗎啦。咁啊，呢場波係贏2-1。咁因為其實皇馬之後嘅賽程，除咗係對西維爾之外咧，咁啊跟住再仲有一場對強啲嘅對皇蘇之外咧，就應該就其他嗰啲咧就應該 easy trap 噶啦。咁啊，所以呢場波失分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好時機啦，對於巴塞嚟講嚇。咁啊，但係咧嗰場波嚟講就巴卡係入兩球嘅，咁啊打得唔錯啦。不過咁。嗰場波皇馬點解輸咧？就唔關 C7 事嘅，因為 C7 都有一個好靚嘅招牌式嘅罰球。咁個波咧就係佢即係佢嗰個招牌式罰球一射咧，其實就閃到西維爾球員隻手嘅。 有冇斷啊？隻手？ 隻手就可能避一避啦嚇。 有冇啲火出咗嚟啊？ 避咗十分鐘都唔識打翻落嚟啦，可能係嘛？咁啊改變方向咁就入咗去。 有冇射穿網啊？嗰人 哇，射穿網咁誇張，咁你又誇咗啲。 穿網得 咁你誇咗啲。咁但係斯測其後都有好多射門㗎。咁但係比圖又唔生性啦，即係點解要撲曬佢啲波咧？咁同埋咧，即係嗰啲其他嗰啲係嘛？其他嗰啲球員又唔生性喎，臨尾有個罰球，呢個巴爾又要爭住射喎。大佬你斯朗拿度，我射開㗎嘛，罰球關你啲跟班咩事？你又要爭上嚟射？結果一射又唔知射咗去邊，咁跟住阿斯七啤住佢啦，跟住念念有詞，咁嗰啲詞大家諗到係咩詞啦，係嘛？ 英文嚟嘅啫，英文嚟嘅啫。 哦，唔係西班牙文嚟嘅， 西班牙粗口。 西班牙 粗口教大家一個字啊，他媽的係 puta， 係 puta， 可能係 puta 啦。 係 大家留意下啦。 係啊，係啊，香港啲比賽成日都聽到嘅，係啊，真嘅。咁就所以就呢個斯七呢場波唔關佢事嘅，係啲跟班咧就爭少少，尤其巴爾咧，第一個巴爾又比較曳啦，第二個沙比亞朗素咧，呢場波其實。又是輸他的，因為其中有一球又是被中場被西維爾球員搶甩個球，跟住又被巴卡咁就搞掂嘅。 呢個你跟班失職。 是就梗係啦，呢個仲使問？唉，關鬼 C7 咩事啊？唔關我事，唔關 C7 事嘅呢場波啊。 OK， 好咁啊，我補充少少啲網友啊。 哦，好啊， 就話啲講個西甲嘅。咁首先咧就係阿海通兄啦，佢好多留言啦 ，Fairly good。咁首先佢就話，當然都好有難度，講緊馬體，佢係支持都馬體拎西甲。咁但係佢話即係想都想馬體破下霸權咁講。 係。 咁咧就仲有佢都話呢度講翻歐聯啦，佢就話德國球隊專黑皇馬喎。 係㗎。 OK， 咁啊最後亦都佢都講就話博聯賽好啲，咁講下馬體會啦。OK， 阿陳家軒兄咧， 張家軒兄 咧，佢就話唔好太神化拜仁。咁佢哋就唔係滴水不漏嘅，上場免恩斯咧對佢哋咧都有不少威脅喎。咁咧能夠阻佢就絕咁，但係絕能夠阻止佢就絕對 唔係 曼聯。嗰七字係咪特登 打錯啫？ 七不是 係啦。OK， 跟住佢亦都繼續講就最值得睇就係 PSG 對車仔。 啊，呢個我同意，OK。 最後咁啊，仲有一位咧就係陳亨利，真係亨利啲 friend 喎。咁佢就話咧，佢嗱呢次佢又 講翻阿 Steven 嗰啲啦， 佢就話阿迷咧就開始佢習慣咗啲球隊去到季尾跌鍋㗎啦。咁過去幾季都冇乜感覺，咁啊但冇諗過上半季踢得咁好，出乎意料地好。咁啊可惜就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啦。咁啊唔緊要，希望阿仙奴啊即係足總杯加油。最後講埋呢個咁啊。硬兄 ，OK， 唔係咪楊格嘅？佢話曼聯最進級最大可能咧就係莊家發功喎。佢話兩場和贏作客入球咧就肥過肥仔水，誒呢個計算嘅呢個 係 好差唔多。 咁啊休息一陣， 休息一陣，第三節翻嚟再傾。 大家好，我係宇文，你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似少 个 W 系咩？好嘢喎，你哋两个。